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印发规划，2021年北方地区的清洁取暖率将达到70%，基本实现雾霾严重的城市化地区暖煤供暖清洁化。北京近日率先推出了全国首个共有产权的养老社区，共365套房，均价约每平方米4.5万元，业主与养老企业各占95%与5%的产权，60岁以上的老人可居住。因押金退还出现严重问题，中消协近日举报库奇公司涉嫌刑事犯罪，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公安部就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，拟规定禁止在高层建筑地下3层及以下设置商场。北京公布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作方案，10大试点项目确定，总投资规模约2亿元。北京市政府网站2018年精简，从目前的1042家将精简至80余家。北京供暖36天，空气质量优良天32个，空气达标率高达89%。2018年，北京市将加大力度治理交通拥堵，提高绿色出行的交通比例，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10万辆以内。 是否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

晴朗，阳光在身上流转，让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国家粮食局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，全国主产区的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1.1亿吨，已超过今年收购预期收购量的60%。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，要求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。北京市提出，到2018年底，在各项服务体制不减量的前提下，把全市1042家各类政府网站精简90%以上，只留80多家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昨天表示，建议进一步加大用户个人的信息保护力度，避免信息采集主体过多、实名登记事项过滥等问题。目前，我国已与埃及、沙特、伊朗等“一带一路”的沿线国家开展联合考古、规划设计和修复合作项目，为“一带一路”的文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。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大赛近日在北京举行，大赛以节能环保、健康为主题，全国15个赛区的小发明家们带来了自己的作品。北京老字号年夜饭最早1年前开始预订，小型家庭就餐预订升温，外卖套餐渐增。朝阳香河公园文化中心迎客，中心包括剧场、图书馆、艺术教育、创新中心等，可为40万居民提供服务。 是谁的错，让一切

我们在走， 我已经爱了你，像是梦中的痕迹， 是梦醒后你会去，我相信。 都说是青春无悔，包括所有的爱恋，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。 不是亲爱的，亲爱永远， 不是年已进入你的脸，含着 带泪的 不悔的 眼。 亲爱的， 亲爱永远， 永远年轻的脸，永远永远也不变的眼。 遗憾的是，错过是来不及，是那年度既没给出的拥抱，是编辑好却没发出的那段话，是嫌累没坚持学下去的乐器，是没有鼓起勇气牵起的那只手。这么多年，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遗憾让你一直无法忘记吗？来和我聊聊吧。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。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，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哦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也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，哦，只要能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，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得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非无法抉择，哦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你是我，哦，